你好，我是徐飞。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赚钱是根本，换 CEO 也没救。企业以盈利为目的，这句话其实是一个浅显易懂的道理。毕竟投资者都希望可以从投资里获得回报。但是呢，现实中一个企业也并不是从成立的第一天就能盈利的。投资者也明白这个道理。所以也会从很多方面去判断这个企业未来到底有多大的盈利潜力。盈利潜力和能力在某些时候是同等重要的东西。但是归根到底来说，这都是在讨论未来能否赚钱的能力。社交作为一个创新的方向，在上个十年里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。 Twitter 作为社交平台里和 Facebook 并驾齐驱的公司，自然也赢得了无数的关注。无论从公众层面还是投资人的层面， Twitter 公司最初的发展势头非常好，这主要体现在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平台。无论是用户数量的增长，还是用户 Twins 的增长，又或是用户口碑的增长，都在一段时间里让投资人排着队送钱。这是因为按照以往投资人的经验，这些东西最终都是可以换成钱的。可是投资人却忽略了这些东西要换成钱需要一个转化的模式。比如雅虎可以通过显示广告把自己的网站点击变成钱，谷歌的搜索广告可以让庞大的搜索人群变成钱， Facebook 在很长的时间里拥有的也只是用户群，却不知道怎么把它们变成钱。后来他们在移动端广告发力，引入了内容及广告的概念之后，庞大的用户群才转化成了广告收入。而在 Twitter 的发展过程里，对于 Twitter 到底能用来干什么，公司的几个创始人的看法并不一致。于是呢，连产品能做什么都不确定，自然也没有明确的变现渠道。在 Twitter 的发展过程中，创始人之间忙于争斗，没有一个创始人有能力让 Twitter 有一个庞大的用户群变现的途径。即便是有途径，也是其他公司早就玩过的老套路，并不适合 Twitter， 更不是最行之有效的变现途径。这样一来，公司在发展，用户在增加，收钱的速度也在增加，等到投资人都失望了， Twitter 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。 Twitter 解决盈利的问题就是换 CEO， 并且董事会的理由非常冠冕堂皇，没能力为公司带来盈利，投资人的回报看不到前景。那这个理由呢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非常合理，但是细想一下，这也是一项冠冕堂皇的罪名。董事会的成员无非是创始人和投资人。 Twitter 公司发展初期，创始人是埃文·威廉姆斯掌管大权的，那后来创始人之间的影响力好像都不管用了，有的只是投资人渴望盈利的诉求，指望简简单单换个 CEO 盈利就滚滚而来，这显然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。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，无论是董事会还是 CEO 们，虽然都在努力做出要盈利的样子，但是这些人没有花应花费的时间去想想到底什么才算 Twitter 盈利的正确之道。这个锅呀，我想董事会和 CEO 都需要背。那董事会每次换 CEO， 那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草率，换下来的人固然不见得有能力把公司带向盈利，那换上去的那位好像也没有能力把公司带向盈利。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为什么董事会换人换得不亦乐乎，却没有认真谨慎地思考要不要换人这件事情呢？不过 CEO 确实需要带领公司赚钱的，但是 Twitter 的历任 CEO 似乎都没有这个能力。一个没有能力的人在那个位置上，有时候想想也是种悲哀。无论如何， Twitter 的创业团队对于很多公司来说实在是复杂了很多。这种复杂不仅仅是创业团队本身的问题，更是团队之间人和人关系的问题。在很长的时间里， Twitter 被发明出来，创业团队却不知道 Twitter 的未来在哪里，要怎么样去盈利，而是让 Twitter 野蛮生长。创业团队不努力去发展公司，而玩起尔虞我诈，你开除我，我开除你的游戏。那这种情况下，这个公司还能发展到今天的规模，那多少是一个奇迹了。那我们只能说，在风口浪尖上，猪也是会飞的。但是等风停了以后，就很容易看到是真凤凰还是只是头猪了。作为一个公司，赚钱是根本，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。那赚钱有两种模式。第一种呢，是现在大把盈利。比如说制药公司的药卖得非常好，现在就能看到钱，那这种公司也许不一定有特别大的增长空间，但是投资人也不至于血本无归。这一种呢，也是很多传统企业的做法。那另外一种呢，是画大饼，现在不赚钱，但是将来赚钱的可能性很大。那画大饼最著名的是亚马逊，那亚马逊每次赚到钱都拿去扩张，所以呢，亚马逊的开销一直很大，最后的净利润却很难看。不过呢，亚马逊的扩张啊，是实实在在的，他在每个进入的领域都开始霸占市场，所以大家也都相信在未来，亚马逊不但能赚钱，而且可以大把的赚钱。我想啊，很难说哪种模式比哪种模式更好，但是 Twitter 的方式是不断烧钱，却不能告诉大家如何盈利， 这可能就是 Twitter 一直不断换 CEO， 股价却一直往下跌的最根本的原因。毕竟，只有盈利才能最终